那么对于中欧和西欧来说，这两天天还是不错，最高气温基本上是在15到18度之间。接着后边那就会有点这个低空槽要过了，所以呢后边要有点降雨的天气出现了，但总体来说天气从中欧到南欧这一块还是最近几天还是一个不错的天气。 嗯， 那对于美洲来说，现在美国中南部这个平原地区呢，它是在未来两天要有中到大雨的天气过程，主要降水是在中南部平原和五大湖地区，其他地方天气也还是不错。比较热的地方，因为是在它的东南的这一块沿海这一块，因为有副热带高压的影响，它的温度还比较高，是在28到31度之间。 嗯， 亚洲天气总体来说是，印度东部地区雨比较大，因为有孟加拉的一个低压系统正在西移，所以影响到印度东边的这个些地区，所以它的雨比较大，基本上是暴雨到大暴雨这样一个量。 哦， 其他天气也还算是不错了。 嗯。好的，谢谢，谢谢林老师的介绍。我们也提醒错峰出游的朋友们注意临近的天气变化。谢谢您，我们下次再会。 再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世界那么大，我们要无时无刻用新鲜资讯喂饱你的好奇心。旅行情报室。 中午的1:07，环球旅行家在10月8号，也是在长达7天的国庆假期结束之后第一天来到我们的直播状态，欢迎各位的光临。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听得出来我们的直播状态在慢慢恢复， 嗯， 也看得出来大家并不是归心似箭。今天路上的这个路况在中午的时段还算不错， 嗯 啊，但是今天也是一个寒露的节气，所以要提醒大家一下，露脚踝的朋友是吧？ 你别看我，不是因为这温度 可以遮挡一下吧？ 到中午的时候就其实 还是稍微高一点， 挺热。 但是你知道晚上可能会到零下，不是，呸，到10度以下啊，10度以下。我就说这个状态在慢慢恢复嘛。 你是有多期盼穿秋裤？因为我今天看好多朋友圈的人说寒 露来了，寒露就得穿秋裤嘛。 啊，对，所以我就说，要不你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再穿，中午还是不太合适。 这个假日的这种状态，看来大家并没有把它收敛掉。我们借着这个假日的东风来和大家共同在今天的旅行情报室一开始盘点一下假期的一些小亮点， 嗯， 看看各位是不是都深有同感啊。 基本上假期之后呢，我们肯定会在旅行情报室当中跟各位来总结一下数据，因为通过数字呢，你是可以感受到不管你是在假期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是宅啊还是出行啊，你都可以感受一下刚刚过去这个假期的状态的。 是，就我们两个人的状态而言呢，假期一个刚好是宅，一个刚好是出行。 对， 不过呢在他宅的同时他有小小出行。 我在北京市区出行， 在我出行的同时我也是在到达目的地之后就一直宅 在 家里啊。我们来看一看，今天来自各大媒体呢都有关于数据的一些总结和汇报啊。 嗯， 我们首先来看到的是北京日报总结到的国庆假期盘点。对于北京来讲呢，我们看到一个这样的数字，说到北京的国庆期间10月1号到10月7号，重点景区接待了1285万游客， 嗯， 有367万人次游公园。 我在这两个数据里面都有做过贡献。重点景区我在10月6号去了故宫，所以我是那1285万当中的其中个 六个，啊，我们全家去了六个人， 给你点个赞。 对，然后367万人次游公园当中，我也贡献了。 游了几次？ 我去了龙潭湖公园， 哦，就一次是吧？ 对对，一次， 啊，可以可以，不错不错啊！在北京的朋友们可能对于这样的数据呢，应该有更深刻的感受，因为有一些景区确实是爆满的状态。 是。 那我们再看到出行方面呢，在节前我们一直在提京港这个高铁开通的事情，对吧？ 嗯， 京港高铁呢，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在假日期间发送旅客是22700人次，7000人呢选择从北京出发直达香港，这在以前想象是不太可能的，可能原来一想就是飞过去更方便嘛，现在看起来大家为了体验这样一个高铁出行，哎，也是在假日期间有一个新鲜的感受。 嗯，同时呢，在这个负面方面，一日游的投诉同比降低了94%，我觉得这个是可喜可贺的数字。 是，一日游呢，这个投诉率在往年我们看到的数据呢，尤其在假日期间，可能都会有一些小小增长， 嗯， 而今年呢，我们看到同比降了94%， 嗯， 几乎是在假日期间没有这样的投诉情况。 对， 那我们也看到这个具体的数据方面呢，从10月1号到7号，这个全市啊重点监测的这176家的旅游景区累计接待游客呢，刚才提到一个数字是1285万人次，同比增长了多少呢？增长了1%，而营业收入呢是4亿2500万元，同比下降了1.8%。这里呢，我们要小小的打一个埋伏，因为为什么会有营业收入的下降？这里面呢，可能跟景区门票价格调整有关。 所以其实福利是享受到我们游客身上了。 没错， 嗯。 那么其中呢，我们看到这个北京哪些地方的游客人数是最多的呢？累计接待游客人数前10名的景区是前门大街、什刹海风景区、颐和园、故宫博物院、北海公园、八达岭长城、圆明园公园、北京动物园，还有天坛公园、乐多港假日广场。 哎，什刹海风景区我也去了。 哦，你也去了。 哦，晚上划船去了。嗯，节日期间呢，全市各部门和各区检查旅游市场，发现这个涉及旅游违法行为5起， 嗯， 黑车、黑导、黑社、黑票提及无电子行程单各1起。截止到昨天的下午，全市共接到各类旅游投诉34件，同比也下降了28%， 是一个可喜可贺的数字啊。 嗯， 希望这样的进步呢还能持续下去。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刚才提到的门票的关系，门票会影响到营业收入的下降，但是他把福利分享给了大家。 嗯， 国庆期间呢，为了优化旅游消费环境，充分的释放旅游消费的需求，促进假日的消费啊，这个并且推动旅游业加快由景点景区旅游迈向全域旅游的步伐，北京的很多景区也加入到调整的这个行列当中。 嗯， 我们来看一下北京鸟巢、京东石林峡、古北水镇这样的景区实行了降价措施或者免费开放措施，其中鸟巢原价是50块钱， 嗯， 9月22号之后就降成了40块钱，这一看就是为中秋和国庆做的准备。 对， 那进一步呢，为游客减轻负担，让更多的游客可以跟景点亲密接触。而石林峡景区呢，也从78块钱一张门票降到68，价格更加的亲民。 嗯，那么游客增加的同时呢，势必也会给景区景点带来一些负担。对，比如说垃圾的数量就一定会有明显的增长。 来，我们看一个可喜的变化。 嗯，对，这个变化确实，我们看到天安门地区的垃圾量呢，同比减少了0.7吨。 这是在国庆期间。 是的， 嗯， 在国庆期间，天安门地区共收运垃圾47.2吨，较去年同期减少了0.7吨。和2016年和2017年的同期相比，天安门地区国庆期间的垃圾量呈逐年的递减趋势。 那么，除了大家每一个人，我们越来越好的能够来收纳来处理自己的垃圾之外呢，其实啊，为了确保天安门地区在国庆期间的环境卫生干净整洁，那北京的环卫集团呢也有更多的一些举措。比如说他们出动了各类环卫作业车辆444车次，出动的作业人员呢是4711人次。同时我们来听听新的一些亮点。 嗯， 天安门地区实现了环卫作业的机械化全覆盖，一共有70多台新能源设备在天安门地区来服务，包括什么金耀蓝洗扫车呀，还有什么清风扫车啊、炫酷垃圾清运车，还有 听上去很高级， 还有啊地下通道的清洗机、多功能4轮水车等等多种设备，实现了从地上通道到地上步道啊，地下通道到地上步道，从护栏到台阶，从路面到路牙的机械化全覆盖作业。大家可能在天安门如果逛景点的时候，你可能也发现了有一些 你没有见过的这样的作业车会出现在天安门周边。 是， 我今天早上从家小区一出来，我还看到，哎，新能源的那个喷洒洒水的车，新能源啊， 对， 这样的小车特别多。 对对对，包括有一些就是清扫的大车也变成了新能源车， 没错。 然后朋友们还讨论说，哎，这车续航里程有多少呀？它会不会不够用？但你一想，其实在社区服务的话， 没问题， 多大的车这样的续航里程是完全够用的。 对。刚才我们提到的，这是来自10月1号到10月7号期间北京的一些旅游的亮点啊。 嗯， 咱们接下来继续也关注今天的旅行情报，也欢迎大家在今天我们回顾的同时跟我们来展望一下接下来您的旅行计划如何。 我们接下来看一看高铁方面的消息。这个国庆假期结束呢，各地陆续进入到了返程高峰，那高铁成为众多旅客的出行选择。但是今天两天都有乘客反映说，在高6288、8284和6286次高铁呢，临时被撤下了8节车厢。 这个事情大家如果关注社交平台的话，你如果关注各家媒体的报道，可能在假日期间也是一个小小的插曲哈。 对， 因为有很多朋友反映，在那两天他们坐的这个车没有了这个车厢之后，在站台上是空等一场啊。被撤下车厢的乘客到车站才会看到公告显示来办理退票，或者呢是选择上车站票。 你看，就有网友表示说，由邯郸东站始发，终点是天津西的。 这是10月5号的事情了。 对，继6288次列车发售了1到16车的座位，结果只有1到8车是运营的，后面那一半就没有出发。 你觉得特别魔幻吧？如果你买了票以后，如果你没有注意到提示啊，你站在站台上正在等车，车来了， 对， 然后你发现自己的这个车厢的数字呢， 没有 ，消失了。 那乘坐同一趟列车的多名乘客也遭遇了这样的相同的经历哈。 其实这件事情 临时通知到了。 对，在10月4号呢出现过类似的情况，那是由邯郸东站始发，终点是秦皇岛的 G6284 次列车也同时发生了这样的情形。那当时呢，有人买了这样的车票之后，在站台上就被告知说列车只有8节车厢，购买后面的就是9到16号车厢的人，如果上车的话，如果你非得这个时候上车的话， 那你就只能站票了。或者你到了，如果这件事儿对你来说不是那么的，这个行程对你来说是可以去做一个延期的话，那你就可以办理退票。那我们也来看一看铁路局方面 怎么回复吧， 对此是如何来回应的。 这是前天下午的事情啊。 那北京铁路局表示，10月4号邯郸东与秦皇岛对开的 G6284、6285还有6286、6287次和邯郸东到天津西 G6288 次列车，因为这个动车组的一组发生了故障，在当地没有备用动车的情况下，为了确保安全，铁路部门临时安排上述列车短编组运行。目前呢，经过铁路部门的全力检修调配，列车已经恢复了运行。那列车发生故障之后呢，北京铁路局启动了应急预案，及时通过车站的广播宣传、现场提示等方式，根据旅客意愿组织改乘其他列车或者进行全额退票，由此给旅客带来的不便，铁路部门也深表歉意。 这个道歉信我们已经在公开的场合都看到了，但是关于这件事情的后续呢，我们还是要关注一下，因为我们也看到，对于这个高铁临时变更行为，众多的乘客表示说还不是很满意，因为没有给出一个合理的安排，也怀疑到是不是自身的权益受损。对此呢，北京的有关行业，我们律师行业的律师啊，对此呢也有一个小小的分析。他们说，按照合同法的规定，乘客与铁路方面之间是这个铁路客运合同关系，那铁路方面作为承运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或者通常的运输路线，把旅客和货物运输到约定的地点。而合同法第107条当中也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是赔偿损失等等违约责任。所以律师说啊，这承运人应当是按照车票写明的时间、车次、座位，将乘客安全运输到约定地点。但是承运人明知车厢没有挂满，而部分购买座票的乘客无法坐到相应的座位，应当提前告知乘客，而不是你到了车站之后再告知。由乘客来选择是否退票或者是同意补交的措施，但是乘客直到乘坐的时候才知晓这一情况。承运人这样的举动是否合理呢？是否涉嫌违约？这也是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事情。 那么说完铁路的消息以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航空方面的消息。那么10月4号呢，多家航空公司宣布，从2018年的10月5号，这个是出票的日期零点开始，800公里含以下 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收取标准由10块钱一个人上涨到20块钱一个人，800公里以上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的收取标准由每位旅客10块钱一人上涨到30块钱一人，儿童还有军警残均为10块钱一个人，婴儿继续是免收的。 嗯，听到这个消息，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你最近一段时间购买的这机票哈、啊，可能在价钱方面会有变动， 燃油附加费上涨。 对对对。据携程机票相关负责人表示说，航空公司在通知当中已经注明了，燃油附加费的收取以原始出票日期为准，换开客票的时候燃油附加费不退不补，这也就意味着10月5号以前出票的国内航线客票，如果要变更到10月5号以后，含10月5号啊，不用按照新标准来补交燃油附加费。 嗯，从今年的6月5号开始，国航、东航、海航、上海航空、春秋航空、深圳航空、西部航空、奥凯航空等等多家航空公司恢复收取已经取消了3年的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收取标准呢是10块钱一个人。 嗯， 另外根据了解，香港民航处也规定，航空公司可以在11月起自行决定是不是要收取燃油附加费。那国泰航空在9月27号的时候是最早宣布会从11月2号起重收燃油附加费，他们的网站也显示，所有这个航空的这个航线从11月2号起以后签发或者是重新签发的机票将会包含燃油附加费，长途来往香港及西南太平洋地区、北美、欧洲、中东以及印度地区、非洲的航班，燃油附加费呢另外要加652块钱。短途航班收取146块钱，费用呢适用于所有票种，按照每一个航段来计算，并且包含在国泰所有的直销渠道的机票报价当中。 嗯，这个经常要外出的朋友可能比较早的了解到的这样一个情况啊，从今年的、等于从上半年开始就已经有了这样一个消息。 嗯， 只不过就是各家航空公司呢， 执行的时间不一样， 对，时间不一样， 对， 它推出的这个力度看来基本上都差不多。我们看到的这个每个人10块钱的标准，确实是你刚才不提我都忘了，3年前啊，已经消失了3年了。 对， 你对这个词已经都淡忘了， 没有那么敏感感觉。嗯， 其实更多的还是那个税费，税比较高， 对， 尤其是国际航班。 是， 如果那个税能降下来的话，我觉得燃油附加费倒没有特别特别影响我的出行。 嗯哼，时间在中午的1点21分，我们了解完了节日期间以及之后的一些旅行方面的动态之后呢，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下，在音乐和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在下半段节目当中继续回到环球旅行家。 如果一生必须分开，方可以与你再相遇，为何时间满了流过，任人寂寞延续，如今不可跟你再爱，只可以刻骨铭心内，为求细听从前与你喜欢的一阙歌，这首风中的歌温柔满带爱意，有如情人讲故事，歌中你我已是一生的相依，如活着是这生意义，纵使今天分开依然信你定到，缠缠绵绵的爱字，一首爱的歌，永远荡漾风里面。如果一天当你风中听到了我说过的字，有情如你，浓情如我，请庆幸这阙歌，如今不可跟你再爱，只可以刻骨铭心内，为求细听从前与你喜欢的一阙歌，这首风中的歌温柔满带爱意，有如情人讲故事，歌中你我是一生的相依，如活着是这生意义，纵使今天分开依然信你听到，前前面面的 请听第6批中国梦歌曲信仰，杨国文文艺作词，孟文豪作曲，平安于月月演唱。 梦想有多长，

金秋最美幽兰山，红叶浸染破风岭。房山周口店幽兰山第七届红叶节开幕，赏红叶住民宿吃亚河了，这里有你要的乡愁。 金郊度假好去处，金鱼凤山乐不停，与山景养生温泉，望蟒山层林浸染，看亲子游戏大闯关。度假咨询010-6071-1188。 新休闲微度假慢生活，保定国际田园休闲区欢迎您。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Meco。温都水城带你嗨，大型水上乐园、佛系温泉、豪华客房，还有萌萌哒泰迪熊陪你度过快乐时光。咨询电话8178-9506-8178-1111。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世界那么大，我们要无时无刻用新鲜资讯喂饱你的好奇心。旅行情报室， 中午的1:32，环球旅行家旅行情报室，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在今天的旅行情报室当中，我们除了回顾假日期间的各种数据之外呢，也要展望一下接下来咱们可能迎来的这样的一个金秋的季节，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游览的好去处。 嗯， 刚才我还跟袁一说，我说其实在咱们身边很多地方我们有时候都忽视了，或者说可能离得稍微远点没去过。 嗯， 远的好多朋友都出国都多少趟了哈，可是北京有很多地方是不是你也了解呢？刚才我看到数据当中一直在说那个乐都港假日广场。 嗯， 我还跟袁一说，我说哎呦，这个现在这两年以来好像经常听到他的名字， 出现频率非常高。刚才我们在说 啊，他跟那么多的老的传统的大景区 对 并列起来哈。 我们刚才总结假期盘点的时候说到，北京接待游客人数前十名的景区乐多港假日广场 这是其中一员、啊、 对，是其中之一。当然我们接下来要说这个跟秋天相关的这样的景致，除了大家熟悉的北京香山之外，这个地方是距离北京城区50多公里的，位于房山区周口店的幽兰山坡峰岭。 嗯，我觉得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可能要想看红叶的话，要遵循一个原则，就是咱们找个性化的哈、千万不要扎堆儿，因为实在那个扎堆儿啊感受太差， 对、 看不好吧你还堵一整天， 就是可能会让你对一个本来好端端的一个地方产生误解、 啊、对对对对，我们要消除误会啊，找一找更好的去处。 嗯， 接下来咱们说的这个地方呢，我们先来看一个节日的名称，它叫2018第七届幽兰山坡峰岭红叶节。 对，坡峰岭景区。 那我这么读的话，大家是不是如果看这个字的话容易读成山坡啊？ 对， 因为它前面是幽兰山，然后接下来坡峰岭。 对， 说幽兰山可能知道的人不太多，说坡峰岭的时候可能你就觉得耳熟。 嗯， 这个蒲公英景区呢，位于我刚才说的这个北京人的故乡 哦， 周口店。 周口店，嗯， 就不太远， 嗯， 那距离北京市中心呢，也就是50多公里的距离，一直被大家称作是北京后花园。那破峰岭的风景区的这个辖地面积呢，区辖的这个地域面积有50多平方公里，蕴藏着优美的自然生态景观，还有丰富的人文历史资源，曾经被国家地理推荐为华北地区最壮观的黄庐观景区。 嗯， 有黄庐呢，自然就是秋天， 对，就是红叶了， 看红叶的好去处了。所以这样与众不同的地质环境呢，也是孕育了数千亩的野生黄庐。 嗯，我们看到这个这里啊，说2000亩的这个黄庐呢，随着海拔的高低依次连绵分布，绛红明黄的颜色从山底一直慢慢的覆盖到山顶，把整个的这个山谷呢，就化成了一个绚丽缤纷的通化世界。 而且这个坡峰岭的红叶观光区有柿子树、核桃、桃树、山杏、杨树分布，还有一些什么这个野酸枣、野山梨、野山菊等等。半坡石阶上面这个蜿蜒的小路两侧呢，都是以自然生长的高大的黄庐为主啊、伴随着麻泉子、酸枣还有山菌等等。高坡的地方又有这个栾树、杨树密集分布， 所以品种非常多。 对，品种非常多，还有红叶，还有这个元宝枫、 黄庐、 火炬、黄庐等7、8个品种，上万株。 嗯， 所以密布的是，分布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密集的。 对，另外呢，大家可能熟悉这里的朋友都知道啊，千亩红叶里面呢，更有明清时期房山八景之一，被誉为京郊避暑胜地的红罗三险，啊，有这个鬼斧神工、巍峨壮观的这个观台山。这里呢，据说还有更多的一些奇景险景，还坐落着清朝四品以上宫廷官员避暑行宫、玉虚宫，还有民国大总统曹锟别墅等等等等。所以这里这个人文的资源还是相当丰富的。那我们刚才提到的这样一个2018叫做幽兰山啊坡峰岭第七届红叶节，它的这个节日期间呢，应该是从10月1号就开始了。 嗯， 很多这个红叶节可能都从比较早的时候开始，但是进入最佳观赏期呢，需要大家稍微的等待一下。 对， 它一直会延续到2018年11月15号，那跟香山其实是差不多的， 差不多的时间，因为他们可能地处的这个纬度什么的，是不是差不多？ 嗯嗯嗯。 当然，在这个节日期间，也有一些活动是适合大家一起来参与的，比如在这儿举办了一个全民抖音活动。听起来就很符合当下的趋势。对，在景区的大门主通道，还有开幕式现场，以及黄庐王景观处，都搭设了抖音擂台，所有的游客都可以通过 这些小视频，是吧？ 对，各种小视频的软件，什么西瓜呀、快手啊、火山啊什么的，然后借助景区场景以及道具拍摄和坡峰岭相关的各种创意微视频。 时尚的一面啊，呈现在这样一个红叶节 上。是小视频的参与方式，还有别的活动。 对，这个如果是不太喜欢那么动的啊，我们来点静的红叶诗歌征集。这个红叶节全程呢，他们将进行一个红叶诗歌征集活动，每一位前来参加红叶节的游客呢，都有机会留下自己对于金秋美景的感悟，用诗句的方式啊，由活动方精选最美的诗篇进行线上实时分享。现在也 还不限是吧？ 对，现在也比较容易啊，你说你在社交平台上发一段啊， 对， 应该就可以 抒发一下。 对对对， 还有一个活动叫重走背篓路。坡峰岭是上世纪60年代风靡一时的电影《红色背篓》的原型发生地和电影的取景地，所以红叶节期间就推出这样一个重走背篓路的活动，让每一位体验者去感受一下电影当中的那种精神。 小背篓是吧？ 啊，就这歌啊。 有，我是说到这样一个景象 哦， 对吧？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啊，刚才你一直在说的周口店嘛，周口店原始特色河洛宴，这个 跟吃的有关， 是吃的有关了，秋天这个收获的季节呢，红叶节上也有这样的特殊的味道啊。这是原始特色河洛宴，是当地最具特色的农家味道，也是他们说在这里红叶节的必尝美味之一。河洛的这个在北方是相当有市场的啊，各种各样的一些品种的河洛的制品，这个尤其面条啊，就是特别特别受欢迎 啊。这是可以体验一下的味觉方面的这个 体验。 对，接下来的体验呢，就是来自亲子方面的了。这是石磨镇的亲子体验，红叶节为带着孩子前来的家庭准备了亲子特色的体验活动，用手推小石磨去研磨金黄的玉米， 或者是和圈养的动物亲密接触和互动，都是乡间独有的亲子游戏。 嗯， 小朋友们不是爱看那个小猪佩奇吗？ 嗯， 那咱们去看一看真正的小猪长什么样儿。可能回家会少看点电视。 对，实际体验是不一样的啊。接下来咱们说的这个是他们婚宴节上的制作手工鲜花饼的体验。游客可以亲自制作美食，在坡峰岭上的玫瑰花饼屋，在糕点师的指引之下来制作玫瑰花饼，来尝一尝秋日里的芬芳甜蜜。 嗯，这是在咱们北京离市区不太远50多公里就可以抵达的坡峰岭的红叶节。接下来呢再往北走一点，有更加大面积和壮观的景色在等待我们。 嗯，其实这个十一期间有很多朋友可能看到朋友圈里有人在晒胡杨林。 嗯， 这也是每到国庆假日期间最美的风景之一。我们看到内蒙古的胡杨林呢在最近的的确确是进入了最佳观赏期。 嗯， 胡杨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就是夜色多变这么一种树种。 嗯， 春夏绿色，深秋黄色，冬天是红色。那胡杨林的这个叶片颜色变化呢跟每天的最低气温是密切相关的。 哦， 出现霜冻的时候呢，这个胡杨林的叶片的颜色变成金黄色，它就是观赏价值最高的时期。那通常胡杨林的观赏期呢非常短，所以大家有的时候觉得特别可惜，就是没有赶上。那我们都说这个额济纳这个地方呢应该是观赏胡杨林最好的区域之一。每年十一期间也是看这个胡杨林的好像比较短的时间当中的一小部分。 那今年大概在额济纳什么时候？ 我们来了解一下啊。 对， 如果说大家觉得是不是已经错过了，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的啊。 嗯， 据内蒙古气象局工作人员介绍，今年额济纳胡杨林景区的最佳观赏日期是即日起，这个即日起呢它可能在十一期间，也有可能就是在今天啊，一直到10月15号。今天是8号啊，一个星期， 还有一个星期。 嗯，10月20号以后呢，观赏期就会结束 啊。 所以大家如果要去那儿看胡杨林的话，一定要看好自己的出行的日期。20号以后，我觉得大家就没有必要再往那儿去了。 身随心动啊，说走就走。 嗯， 也不是那么远，不用待太久，去拍点照什么的。 对，十一期间加班的朋友，你们辛苦了，该 是时候找一个理由出行了。接下来我们再往草原走一走，去到乌兰布统。乌兰布统的秋天，嗯，据描述也是大自然奉送的最美的季节。 嗯，每年是从9月到10月份，这个乌兰布统的树叶就大量的开始变色。我们知道秋天最好看的就是各种颜色，这个期间呢，像各种树木的叶子，金黄、火红的、翠绿的都有啊，特别是白桦树的叶子啊，这个是很多人很向往的一个景观， 配着丰富的色彩大口吃肉才是我认为最棒的体验。 我刚想说成群的牛羊一下就变成你餐桌上的肉了。秋天乌兰布统呢应该是最好的一个地方之一。刚才说到这个白桦林，多说一句啊，就是相传是当年成吉思汗的这个他的兵马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认为这是吉祥的化身，就在这里驻足休息，安营扎寨。而来这里采伐的这个俄罗斯的朋友呢在赞叹这个啊白桦林的时候呢也是啊分享了和平的美景。 嗯， 于是呢有一首动人的俄罗斯歌曲白桦林就应运而生。 嗯， 大家不知道这个歌的来历啊，当时这个歌就是从这里来。 哦，白桦林景区的占地面积就有1000多公顷。 嗯， 是距市区最近的一片原始森林，所以也誉为纯情树啊。白桦林是有纯情树这样的代号的。 对，嗯， 对，然后笔挺的枝干呢就可以深入到天空当中。 嗯， 这儿还有一个景点叫公主湖。农历9月坝上这两天老有人给我发那个照片，已经下了好几场雪了，其实已经步入冬天了。气温呢在那儿已经到了-7-8度，没有鲜花也没有绿草，白桦树的叶子也已经凋零了，大草原呢显得有一些苍凉，但是公主湖这儿依然是美丽依旧。 嗯， 晨曦当中的公主湖更是风情万种。 嗯，我们再来看一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叫透风沟。透风沟你听起来凉快吗？最近说凉快了就已经转冷了啊，就是凉爽到寒冷之间的一个过渡就在今天了。透风沟这里呢据说沿着河岸你走的话会碰到一群群的羊群啊，然后集合在一起再被赶过河，就是羊过河。羊群和牧人之间呢是形成一个有趣的互动，这里也是个拍摄的最佳的风景区， 经典的取景处。 对，那么接下来有一个叫蛤蟆坝的地方，这是周围坡谷高地啊，中间有一条小河，把农田、麦地、野草、杂树隔成对崖的两个区域。 嗯， 这里也是一派世外田园的风光。